那我们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再一次真诚热烈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精辟讲解。 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位朋友，他40岁，接受5天呢、圣贤的教诲，内心啊升起很大的欢喜，有很大的体悟。所以在第四天的时候，一大早啊，刚好早饭还没准备好，他就约我，他说要跟我坐下来聊一聊。我的感觉就怪怪的，那我坐下来就有点如坐针毡。他马上啊走到我面前，他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啊，只拜父母，只拜老师。”我一看呢，大事不妙，赶快跳起来。确确实实啊，是因为圣贤的教诲啊，让他很感动。我们没什么功劳，所以承受不起。结果40岁的壮汉，一把就把我纤细的双手抓住，哎，我不知所措。所以我看他这么诚意啊，我们就心也安住了，成全他这一份恭敬之心。我们也感受到啊，我们肩上的责任啊很重，希望啊透过我们这一些课程，能够真正让更多的人了解到，确确实实中国的古圣先贤非常伟大，中国的古圣先贤一定可以让我们透过他们的教诲，让未来21世纪能够得到家庭和乐、社会安定。所以，诸位朋友，纵使你现在已经40-50岁，纵使你的孩子已经20几岁，你都不要害怕。精诚所至啊，金石为开。只问我们的道德学问够不够啊？绝对不要担心别人不改变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，为什么孩子会懒惰？根源在哪？诸位朋友，我看你们现在也很会分析的。孩子懒惰啊，不可能是长大才养成。所谓少成若天性啊，习惯成自然。所以教育为什么一定要抓得越早越好？因为一旦养成就不好修正。所以我记得我这个外甥，他小的时候刚好看到母亲在擦桌子，刚好呢妈妈擦到一半了，有事先去处理，这个孩子看妈妈在那里擦半天呢，他就跑过来拿起抹布也在那里模仿。后来我姐姐走过来，诸位朋友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的姐姐马上啊，就跟她儿子讲，说：“伟伟啊，哇，你怎么这么小就这么懂得孝顺父母，还懂得帮妈妈擦桌子，真乖呀！”他本来这个才这样擦，越擦越有劲。所以孩子啊，要透过我们多鼓励、多肯定，就会把他的潜能啊激发出来。接着，他擦完以后啊，他母亲就跟他说：“说小伟啊，擦桌子啊，假如4个边边角角都还很仔细的把它擦干净，哇，那你这个桌子就擦得很完美。一来肯定他的孝心呐，二来呢，又教他做事的方法。所以我这个侄儿啊，很爱干净。”那个3-4岁啊，棉被啊都是自己折，看起来就白白净净的。 所以这个从小给他的态度就很重要。所以当这一位母亲啊，假如跑过去气冲冲的，哎呀你搞什么啊，走开啊，不要再在捣乱啊，你这一只手给他推了两次，推了三次，他以后会不会过来？不会啦。所以当父母的要抓住机会教育啊，不然很多好机会当面错过了，等到啊他已经都不会帮你做家事了，那时候你再来生气啊，也于事无补了。很多家长都说，你只要把书给我念好就好，其他的事啊都别管，这样好不好？你看他只有会念书，其他事啊都不做，对他来讲，他信不信任自己做事的能力？不信任。他越不信任，他就越不敢去承担工作，越不承担，会不会有责任心呢？就没有啊。所以这个都是连带关系，我们啊要深思熟虑。孩子多去活动啊，对他的筋骨啊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活动当中，孩子也会感受到，原来母亲呢持一个家真不容易，我才拖客厅的地啊就累了，妈妈还要上班，回来还煮饭，还要做那么多事，他一边拖啊，心生感恩。所以俗话说洗脑啊，他真正付出，真正去劳动了，才知感恩，才知付出者的辛苦。所以不能让孩子不劳动，绝对不能让他养成懒惰的习惯。那我们再看看生活规律，为什么孩子生活没规律？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说，今天有吃早餐的举手。哇，很多啊，差不多一半都没吃。那我接着就问，那你妈妈没煮吗？他说我妈妈还在睡觉。他的早餐啊就是几个铜板摆在桌上，上面写的两个字叫早餐。家长出钱了，请问出钱的家长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过那几个铜板有没有转成早餐？有没有？你们怎么知道？转成什么？转成电动玩具，转成色素一大堆的零食。这孩子假如吃这些东西啊，吃个半年一年，体质绝对直线下降。很多都是去打电动玩具啊，都没吃。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当老师要关心小孩，关心学生。所以我发现啊，因为我教的是六年级，六年级正值发育啊，肚子特别容易饿，都差不多十点多哈，就咕噜咕噜叫了，所以我的抽屉里面啊，随时都会放着饼干，所以他们都很爱我的饼干，所以这些小朋友都会过来。那很多基本上啊，九点多十点，你看他在上课的时候啊，脸色就有点发青了，肚子饿。一了解下来，他的铜板没有变早餐，拿去花掉。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，要让孩子生活规律啊，自己啊要当榜样，要让他的三餐正常，我们也要多付出一点。而你这一些付出啊，对孩子将是一生的影响，不管是他的身体 还是榜样，对他都很重要。那诸位朋友，这一些坏习惯呢、啊，你相不相信呢、啊？只要长了一个善，全部都解决。长哪一个善呢、啊？百善孝为先，这一句话，随着你深入圣贤教诲，你的体会会越来越深。所以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孝为百善之首，孝为百善之首；第二个意思是孝心开了，百善自然就开。我们来看看，一个有孝心的人会不会自私？不会啊。一个有孝心的人会不会顶嘴？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诸位朋友，不要小看《弟子规》，一个入则孝啊，就解决你所有小孩的问题。当他知道身有伤，贻亲忧，他会不会生活颠倒啊？不会。他会不会没责任心？德有伤，贻亲羞，他会很勤劳，因为亲所好，力为具，希望能让父母欢喜，让父母安慰。所以孝心一开，除了对父母孝敬，对兄弟呢有爱啊。因为兄弟发生冲突，谁最难过啊？所以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那我们也体会到，一个人真有孝心，他对其他人的父母啊，也会有恭敬之心。所以推而广之啊，他这一份孝，这一份敬，会对一切长辈。那他会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孩子？不会。因为他知道，当别人的孩子受伤害，他的父母啊最痛苦，所以他这一份同理心就会自然而然延伸开来。所以一个人的仁慈之心是从这一个原点，从这个父子有亲这个孝道啊扩散开来。所以学入则孝啊就特别重要。那我们进入入则孝，教孩子孝，首先要告诉他为什么要孝。所谓知恩啊才懂得报恩。所以我们会引导孩子去念父母的恩德。那一开始我们会说，在两三千年前有一位圣者叫佛陀，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学生走在郊外，刚好看到一堆白骨。佛陀啊把这白骨分成两堆，一堆颜色比较洁白，一对颜色比较灰暗。学生也很好学，他们知道啊，心有疑怎么样，随杂技，救人问，求却意，所以懂得啊，学问学问，要懂得发问。那佛陀接着就跟他们说，他说为什么这两堆白骨，一堆比较洁白，一堆颜色灰暗，这一堆颜色灰暗啊是女人的骨头。那女人的骨头为什么比较灰暗呢？因为啊当母亲要怀胎十月，在这个怀胎十月过程，孩子所有的营养啊 都必须从母亲的血液中啊输给小孩。那当小孩的钙质不足，就必须从母亲的骨头当中怎么样渗出来。所以怀胎十月很辛劳。我们曾经呢、就给孩子做过一个活动，教他们呢、拿一个鸡蛋，然后呢放在身上，叫一日护蛋活动，就告诉他们，你今天呢感受一下保护一颗蛋的感觉，只要一天，看呢能不能把它保护好。结果孩子一开始怎么样？小心翼翼，差不多过了一两个小时就怎么样？就差不多忘记了，所以就听到很多声音啊。到当天最后一节课啊，剩下没有破的寥寥无几，所以老师就引导他们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们才守一天啊，就守不住。假如你妈妈像你一样，每天蹦蹦跳跳，你一生出来啊，这边青一块，这边紫一块。”所以你看，母亲十个月都要很谨慎的保护你，而且你的体重啊，一天比一天重。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啊，会有生理反应，会呕吐，吃不下饭。但是母亲吃不下饭的时候啊，还勉强自己一定要把食物吃下去。诸位小朋友，为什么母亲都没胃口了，还要把食物吃下去？为什么？为了让他的身体有营养可以输给你，所以纵使他很难过啊，他也会勉强自己把食物吃下去。所以诸位小朋友，你可不可以偏食？你看妈妈为了你都愿意啊把食物吃下去，那你也应该啊回馈妈妈，不要偏食，该吃的营养的要吃下去，让身体强壮，让妈妈欢喜。所以我们这样引导啊，孩子就会感同身受。那怀胎十月的时候啊，体重很重啊，走起来都不容易。我们也曾经呢拿篮球给孩子放在身上，让他去感觉，因为很多啊你要去感受啊才生得起那个感触。那接着呢，我又会引导学生，我说老师曾经了解到啊，那个产房生产的那个床啊，旁边有两条钢柱，这么粗。结果那么粗的钢柱啊，都弯掉了。诸位小朋友，什么力量啊，让这个钢柱弯了？小孩就说啊，痛的力量。因为母亲生产啊，很痛，所以抓着这些钢柱啊，这两条钢柱啊，这日积月累啊，钢柱都被这些力量啊给拉弯了。生产的痛是比癌症啊还要痛。很多癌症病患为什么自杀？痛得受不了啊！结果母亲居然是承受比癌症还要辛苦的痛。结果父母母亲，把孩子生下来第一句话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孩子啊健不健康。所以母亲啊对你的疼爱可以把这么样的疼痛啊完全抛在脑后。 所以这样的恩德啊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都要记在心上。接着养育教育，哇，那更是辛苦。有一位朋友啊，他说还没生孩子以前啊，常常想赶快把他生出来，结果生出来以后啊，觉得很想把他放回去。所以养育的功劳啊，大过生育啊。因为多少的夜晚都要跟这些孩子耗，他假如晚上不睡觉，家里的人就必须怎么样，轮番上阵做接力赛。因为我也做过，我就刚好外甥不睡觉，我也排到班，但是呢，我接班差不多20分钟就撑不下去了，那个手都快断掉了。所以我抱着我这个外甥，我就对他说，以后你对你母亲不孝，我就第一个好好的责罚你。因为啊，多少的夜里啊，都是母亲啊辛劳啊，让他入眠，陪着他熬夜。那多少次的生病啊，都是父母在半夜当中带着孩子去看医生，多少天呢、啊？担心着孩子的下一餐呢、啊，怎么办？所以这一些生活的压力、教育的重责啊，时时都担在父母的身上。所以佛陀告诉学生啊，父母的恩德啊，我们这一生是不可能报得了。我们应该啊，尽心尽力来做到为人子的孝道。那我们跟孩子讲这个整个父母的辛劳，在讲的过程啊，有些孩子也会感动的掉下泪来。那我们进一步啊，就跟学生说，说对父母的辛劳啊，我们很感动，那掉了眼泪之后要怎么办？哎，你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恩德，那你就要企鹅啊，去做孝顺的行为。所以当你能够做到弟子规里面的一条，那你就是尽到一份孝心。当你啊，把弟子规通通做到了，那你的孝啊，就做得很圆满。所以当孩子起了知恩之心，我们进一步啊，引导他要报恩。那从哪里例行孝道呢？我们来看弟子规这一段经文二，父母呼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，预备起。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，父母教，须敬听，父母责，须顺承。好，父母呼，应勿缓。这个是提到啊，对父母讲话的态度很重要。其实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啊，从哪里看出来？从他的一言一行。所以孩子对父母讲话的态度对他影响很深远，当他所形成的是孝心，是恭敬心，那他的学问啊，就扎了很好的根基。当他没有这一份孝跟敬，他升起的是什么心？可能是傲慢，可能是不恭敬，这个很有可能就毁了他一生的道业。我这么讲不夸张。 大学里面有提到啊，一个人假如要对社会国家贡献，说古之欲明民德于天下者，先要怎么样？先治其国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那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所以孩子要能诚意正心，他才能修身齐家。所以长养孩子的孝跟敬，就是正他的心。那如何诚意正心呢？必须格物致知。这个格物啊，就是格除他的物欲，格除他的坏习性，而不耐烦、傲慢呢、啊，就是坏习性。所以从小就能够啊，把他这个坏习性转化掉，那就是格物致知了，就能诚意正心。所以大学问啊，都是从小地方开始扎根的。那我们思考一下，现在的孩子，你叫他小明啊，他会怎么回答？哦，标准答案。现在假如有一个孩子，你叫他，他走过来，叔叔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哇，你会突然对他怎么样？肃然起敬。现在真是硕果仅存的孩子。所以孩子要教啊。很多家长，我说呢，孩子从小要教他礼貌，看到长辈要叫人。他说叫人，他能对着你笑一笑就不错了，还叫人。诸位啊，这样的对孩子的态度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教孩子把标准怎么样降低，会造成什么结果？一代啊，你看结果不都呈现出来了吗？所以教孩子的标准绝对不能因为时代而改变，你抓住原则，孩子就能学到这样的水准。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，父母叫你的时候要赶快过来，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我们做长辈的要先怎么样？先做给孩子看。当爷爷奶奶叫我们为人父母的，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去演给孩子看。纵使你现在演不出来，也要怎么样？习惯就成自然。所以当我们做出这样的态度，这种孝亲跟恭敬的气氛呢、啊，就会渲染，就会啊，在你的家庭形成风气。好，除了父母呼，应勿缓。这样的恭敬心，除了对父母，还要对谁啊？对师长，也要师长呼，应勿缓。还有没有？长辈呼，应勿缓；上司呼，应勿缓。假如你明天去上班，你的上司叫你，你马上跑过来，经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你经理马上说，你今天有没有发烧了？所以没有关系，从我们开始改变，整个地球都会变。好，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学习要举一啊，反三千。好，要能这个从我们的内心，所谓心行一主。心是根本， 所有的行为都从你的心延伸出来。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真正恭敬，那他会对一切人都恭敬。所以《礼记》第一篇《曲礼》开头就说：“曲礼曰，无不敬。”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。诸位朋友，一个人对父母、对兄弟、长者都恭敬，对父母交代的事，他会怎么样？同样尽心尽力。所以当他对人尽，对事就会尽。当他对人恭敬，父母辛辛苦苦赚钱买的食物，他会不会糟蹋？不会啊。所以当孩子对人懂得恭敬，对事对物自然而然啊，也会心生恭敬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恭敬心太重要了。好，那对孩子要不要儿子呼应勿还？好，你不要说蔡老师说对一切人都要恭恭敬敬。好，今天回去你儿子叫你，你马上跑过去，儿子有什么事吗？那你就学呆了。孩子，我们是长辈，他是晚辈，所以我们要让他对我们恭敬，要去成全他的恭敬心。所以应该是啊，孩子假如今天说爸爸你过来一下，你要不要过去？不可以。要说你怎么不过来？然后呢他过来再跟他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学弟子规。你不要又开始训斥他，不要。要循循善诱，跟他一起学，他自然在这些圣哲的故事啊，他会心生效法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对不同角色啊，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运用学问。好，有一位老师啊，他的孩子刚好有一天在他的门口啊给他敲门，那他的婆婆就是孩子的妈妈就走过，孩子的奶奶就走过来，可能是要叫孙子啊吃东西。就他孙子呢马上就回了一句话，你别吵了。怎么办？你看孩子对奶奶怎么样？不恭敬。所以教育啊很重要，要慎于开始，你一发现就要赶快处理，不然等他习惯了就很难改。所以这一位老师很有敏感度，马上开门跟他的孩子说，跟奶奶道歉，马上啊纠正他讲话的傲慢不恭敬。这个孩子死都不道歉，不愿意道歉。结果啊他的婆婆就说，哎呀天气这么热啊，别道什么歉啊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所以啊这个在考验我们为人父母的智慧啊。结果看孩子不道歉啊，这母亲马上就说了，他说，妈妈，孩子没有教好啊，是我的过失，我跟你道歉。这个妈妈话才说完呢，儿子眼泪啊就掉下来了。眼泪掉下来代表什么？有惭愧啊。好，接着啊母亲啊又告诉孩子，你看你对奶奶这么不恭敬，奶奶去念念都想到你，怕你太热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奶奶的心呢？都是时时为你着想。 当媳妇的要帮奶奶说话，这个奶奶听了以后啊，很感动啊，然后就走了。所以这个婆媳关系因为这一件事啊，会有很好的发展，因为奶奶觉得这个媳妇知道我的心呢。那接着呢，这个孩子啊，他妈妈就跟他说：“你今天呢，晚上要写日记，好好反省一下。”就这个孩子晚上写日记说：“他有两个我，一个是很善良的我，好，一个是呢不善良。”好，那个不善良跟善良在那里什么呀？拔河。诸位朋友，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挣扎，长大以后有更多的什么挣扎。但是假如孝心从很小就扎根，他人生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，他人生也不会有因为不恭敬、因为坏脾气啊，做了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所以当孩子一犯错，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要很敏感，赶快啊去处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句教诲啊，父母呼应勿缓，要恭敬父母命，行勿懒，也是恭敬。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须顺承，都是对父母的一份恭敬心。其实当一个人能深刻体会父母的恩德啊，他那个心境啊，就自然柔软，自然恭敬。记得我姐姐出嫁的时候，我是独子啊，所以是我去帮我姐夫开门。好，一路啊有很多迎娶的礼仪啊，其实这些迎娶的礼仪都有它的意义在。其中有一个礼仪啊，让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就是迎娶最后，我的姐夫啊带着我姐姐拜别我的父母，我就在旁边观礼。当我姐姐跟姐夫啊跪下去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啊眼泪瞬间就蹦出来。我父亲那一滴眼泪蹦出来，瞬间我的眼泪啊也掉出来。我在那个时刻感受到啊，一个为人父亲的心境，父亲照顾这个女儿啊20多年，不知道啊操了多少心，不知道啊挂碍了多少事情，念念都希望啊孩子长得好，孩子啊书念得好，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所以父亲那一滴眼泪啊，是还有这么一点安慰，今天终于啊帮女儿找一个好归宿，是那一份欣慰的眼泪，感动的眼泪。而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辛劳啊，是不是嫁出去就不操心了？不是啊，而是啊一辈子的爱护。所谓母活100岁啊，常忧80儿啊。母亲纵使活了100岁，80岁的儿子在他眼里啊还是他的小孩。所以当我的内心啊感受到一位为人父亲的辛苦辛劳，我对我的自己啊，我对告诉我自己， 这一辈子啊，父母的恩德都报不完，绝对不能再对父母啊讲一句忤逆的话，讲一句啊不恭敬的话。所以因为有这一份体会，所以自然而然呢、啊，看到自己的父亲呢、啊，就会心生恭敬，心生欢喜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要念念啊，把父母的恩德放在心上，自然而然，成于中啊，行于外，我们的恭敬的言语跟行为啊，就会表现出来。父母命，行勿懒。我们答应帮父母做的事啊，不可以懒惰，答应了要赶快去做。这个我们要求孩子啊，就很好用。你不是说要去洗澡吗？啊，赶快去洗。父母命，行勿懒。当你跟孩子都有取得这个共通语言，我们都是一起啊，要遵守孔老夫子的教诲。孩子跟你有共通语言，你就很好沟通。好，那我们要反思，我们长这么大了，父母命令，父母交代我们的事，我们有没有行勿懒？我们面对的亲友啊，答应的事情最容易跳票的是哪一件事？是跟谁的事情？是跟最亲的父母，甚至于是跟最亲的先生太太。跟我们最亲啊，都是对我们的人生最重要最有恩德的人，结果我们反而很容易啊对他不守信。什么原因啊？因为啊，对客户不守信就没钱赚，对父母不守信啊，还可以找找借口，哎呦我最近很忙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所以人啊要省思啦，我们应该对父母啊更守信用，这样才是正确的态度。当然啊，对父母守信应该对一切人啊都要守信用。所以今天上完这节课，我们要想想有没有曾经答应父母的事现在还欠着，要赶快去做。在深圳啊，有一位老师，他刚好听了课啊，就说啊，我前几天啊刚好回家，看到我爸爸拿一只啊很不好的刮胡刀，我就跟他说，爸，这个那么旧了不要用了，我去跟你买一个，马上就把他爸爸的刮胡刀丢到垃圾桶里面去，结果就忘记了。他爸爸已经气了好几天了，他突然听完课，哎呦才想起来，赶快啊打电话回去跟他爸爸道歉，赶快安排买了之后赶快寄回去。结果无独有偶啊，有另外一位老师呢也发现呢，答应爸爸要买刮胡刀也没买。好，所以人确确实实啊需要被提醒。所以你身旁有好朋友，你常常能够看经书啊，就能够常常看到自己还有哪些啊不足之处。好，古代很多的孝子啊，他不等父母命令啊，他都能够去感受到父母的需要，自己啊主动去做。在三国时代，有一个孝子叫孟宗，大家可能听过孟宗哭竹。他看到母亲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下东西，突然 很想吃竹笋煮的羹汤。他一看，因为母亲啊长期胃口不好，脾胃都衰弱，突然很想吃一个东西啊，一定会，假如吃不到，一定会怎么样？很痛苦啊！所以他呢，就走到竹园里面了，在那里哭泣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这一份孝心，这一份真诚心呢、啊？眼泪滴下去啊，感动了什么？感动了竹子啊！我们的眼泪哈、啊，去滴滴看能不能感动。那时候是冬天呐、啊，基本上是不会长竹子，但是他这一份孝心呐、啊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竹子是植物啊，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已经研究出来，人的意念啊，可以影响矿物啊，可以影响水。当人有善的念头啊，水就会结晶的很漂亮。当人有善的念头，人很肮脏的湖水啊，都会变得清净。所以大自然跟人心啊，是呈现一个互动，呈现动态。所以古代这么多的孝子，为什么能感动竹子，可以感动很多的动物，甚至于感动最凶猛的什么老虎，凭的都是他的什么孝心。这样的好戏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啊，上演了几千年，这样的好戏啊，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演下去？应该啊，只要我们能够学到他们的孝心，一定可以啊，在我们的人生上演一出一出感人热烈的好戏。所以他的母亲啊，吃了这个竹笋煮的羹汤，病就好了。所以真正啊，孝子能够让父母宽慰，让父母身体健康。所以父母命，行勿懒。下一句，父母教，须敬听。父母啊，教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恭恭敬敬的聆听，绝对不能一言九鼎。好，那假如父亲他在训斥我们的时候，讲了十件事，其中啊，只有两件事是真的。八件事啊，你觉得呢？是他误会你的，你要不要马上就把他顶回去啊？要不要？不要啦，因为在训斥我们的时候，正是气头上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说是，是，可能你父亲本来火气很大，慢慢怎么样，就消下去了。等他骂完你，他的情绪啊，已经平和许多，突然又想想，啊，我好像骂儿子骂怎么样？骂过头了，他可能呢，就会很主动的啊，削一点水果，来来来，一起吃水果，打打圆场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也要很自然的啊走过来，当作若无什么其事。你可不能马上又说，爸爸怎么样，要跟我和解了吗？不要这么死脑筋，我们要顺势而为。所以当父母对你的责备你都没有回嘴，对你的误会你都能够平心静气去接受，你父母啊 对你的尊敬啊，对你的佩服会怎么样？提升。当父母越尊敬你，以后啊，你跟父母就很好沟通，他慢慢会觉得谁最值得我信任，就是我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女儿。所以父母教啊，需静听。好，那假如你的父亲有心脏病，那你也要啊，视状况而定。比方说他看到你骂得很凶，已经心脏病要发作了，你还要站在那里父母教，需静听，要不要？所以求学问要学得怎么样？很灵活，是念念啊，为父母着想，你就知道啊，当下应该啊，怎么样进退才得当。好，下一句，父母责，须顺承。父母有责罚，甚至有打，我们啊，也应该欣然接受。想想为什么父母这么生气，我们的过失啊到底在哪里。有一次啊，曾子的父亲因为曾子犯了一个错啊，他很生气，所以拿起一根大的木棍啊打曾子。曾子因为说父母责，须顺承，所以动都不动啊，给爸爸打。结果呢，爸爸出力啊，过猛，把他打晕了。结果这一件事啊，传到孔夫子的耳中啊，他就跟学生讲：“曾子这样做啊，不孝。为什么？”孔夫子就说啊，父母在生气的时候啊，情绪比较控制不了，假如失手刚好一棒打到你的头上去了，那儿子死了，谁最伤心呢？对啊，所以孔夫子说，小杖则受。拿小棍子哈，可以乖乖的接受处罚。大杖，用跑的哈，以前的人比较斯文，大杖则走，所以看父亲拿起来的棍子可能会打死你的，赶快怎么样？赶快跑啊，不能陷父母啊于不义。所以诸位朋友，学圣贤学问啊，要能灵活运用。好，所以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啊须顺承。我会问学生，我说你每一次被妈妈爸爸骂完之后，你的内心有什么想法？孩子的答案是什么？好衰哦，好衰哦，被爸爸看到，被妈妈看到，下一次不被看到。所以我们观察到孩子在接受父母教诲的时候，他的心态啊不对，所以你要适时啊替父母讲话，把他的态度啊扭转过来。所以我们会跟学生讲，我说当你的父母在责罚你的时候，当他在生气的时候，其实啊他的身体已经怎么样受伤了。所以啊发一次脾气啊要几天身体才会恢复正常，要三天左右。所以你看有没有人喜欢骂人？ 那骂人对身体这么不好。所以你的父母是因为啊，要让你记住这个教训，以后不要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。所以他宁可啊发脾气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也不愿意啊你学坏。所以你要能体恤父母这一份存心，为了让你的道德学问能提升，不会堕落，所以他才要教训你，责罚你。所以你要对得起父母的这一份关怀爱护。所以父母爱你的方式啊，有时候是对你轻声细语，有时候啊却是对你非常的凶。所以同样都是对你的这一份爱心，你要体会。那我们要对得起父母的教诲，这个脾气不能白发，不能白让父母身体受伤害。所以我们记住这一次错误，要懂得挨骂要能换得什么进步。要学习孔老夫子的好学生颜渊的德行，要能不恶过。所以这一次被父母骂完了，一定要记住，下一次不能再做让父母啊生气伤心的事。所以当孩子有这样的心态，他就不会觉得很衰了，他所记住的就是下一次不能再犯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